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北京时间15:01，各位此刻收音机的指针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2005年，国际著名的作曲家坂本龙一以纯钢琴为中心重新编曲制作了他的一部分音乐作品，也产生了一张治愈的纯音专辑。耳边的这首叫做《爱》，很深刻，很严肃地表达了教授对于爱的看法，充满了矛盾、欢喜、低落，还有一点期待，真的是很传神地道出了人是一种情感复杂的动物。相爱的时候可以忘却一切，奋不顾身地投入一段情感，而分离的时候就会总有些许的矛盾。情感是复杂的，时间也是不断冲刷的，但是相爱的欣喜会永远地定格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心里装着的所爱之人是否还在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爱的歌。到底什么是爱？每一首歌背后又有什么关于爱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要在这些歌曲里面对爱来进行一种全新的诠释，我相信有一首一定能向你完美的解释出关于爱的定义。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认为的爱是什么。这是一个年轻的音乐人，叫穆哲熙。 我试着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从不经意唤醒。 我总在询问自己，我们还能否继续，无力的感觉随空气涌入海底，击穿了我的回忆，破碎的爱情让我怎么失禁。我总想把你捧在心头，可如今却两手空空，是我们不够默契，迷失在茫茫宇宙，记忆在拼了命的进攻，可想把却把我掌控，命运在彼此捉弄，我一个人的迷宫，记述着我的卑微，你的防备谁不对，敲打着我的崩溃，你的疲惫谁会累，那些不堪的借口让我如何承受，说过一起白头，可你却最先放手。 我试着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点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从不经意唤醒。问自己，我们还能否继续，无力的感觉 怎么失去，我想在每个夜里都能够抱紧你，失落的时候还有我能为你弹琴，熟悉的旋律再次听会有些压抑，好想让一切都归零，其实我一直都放不下你，我试着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你，悲伤的情绪随时钟转不停，泪滴在缅怀过去，变碎了我的秘密，遗失的记忆从不经意唤醒，我总在询问自己，我们还能否继续，无力的感觉随空气涌入海底，击穿了我的回忆，掏空了我的耐心，破碎的爱情让我怎么失去， 这是一个出生于1997年的年轻音乐人，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在2022年的1月6号，穆哲熙，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视角跟音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男孩在恋爱之中的那种内心的活动。我试着可以把你忘记，可总在夜里想起你。其实感情当中，我们好像都不能像电视剧情一样，很多时候如我们所愿，很多的苦恼跟纠结，我想会是大多数人现实生活里真实的写照。或许有人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没有波澜又怎知真情呢？所以希望每一个在情感中失意的你能够找到自己，重拾希望，对爱的人说出你想要说去的那句话。爱往往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但是我今天也试着想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想一想爱是什么。我们一起走了这么久，给自己一点时间沉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吗？ 晚安在繁星点点的夜晚，是否你也会偶尔孤单？习惯是对自己试着依赖，时常想念却很少隐瞒，把你温热自由入我胸怀，时间会冲淡所有不安，我想和你在一起却不敢，怕说出来你就不在，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不再让你觉得孤单，我还躺在这里只想室外，别让我猜你的答案，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山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把我温柔地拥入你胸怀，不安会随着时间冲淡，我想对你说每一句晚安，我却不敢也不能坦白，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不再让你觉得孤单， 还躺在这里置身事外，别说出来你的答案。我在你的身边安静的等待，直到我们都两鬓斑白。时间过得太慢，却总有太快，我出现在你每个未来。时间过得太慢，却总有太快，我停留在你的未来。 这是来自余佳运的《在一起》，这个再是再一次的再，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在一起，是在一起，再一次陪你一起爬过山顶入海，可以是再一次赏遍所有的美景，还可以是陪你看最长的电影，再一次听动听的旋律，听起来好美好，对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温柔的自己，也许生活中的你们每天会吵一点小架，会有一点嫌弃一个人，但是我想陪在大家身边的那一个人，希望是最爱你的那一个。陪伴是最好的爱，对吗？所以我们要谢谢余佳运的这一首歌，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最长情的告白，那就是陪伴。说到爱，大家似乎都有很多很多的感慨。6306说，爱是一种惦念，一种愉悦，有时又是一种心痛，各种感觉都可以由爱而生。4856说，爱是责任，是付出，是容忍，是体贴。向着阳光说，爱是一个人把对方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人，爱也是灵魂的共鸣，这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信任，是关心，是帮助，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欢迎在今天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快乐妈妈，你好，隔空和你击个掌，谢谢你喜欢音乐，喜欢这里。他说，爱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蔚蓝说，爱是什么？爱就是每天出门前，水果拿了吗？口罩戴了吗？耳机呢？琐碎的生活里，其实你会发现，点点滴滴都是爱。这是一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场率很高的歌。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 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让我记到现在都非常感动的画面，就是安东尼跟父母视频通话的时候，每一个坐在观众席当中的人是不是都有点像古希腊神话里那个萃取生活的男子偷窥着别人的幸福。当男主角安东尼乘船去听鲸的声音的时候，他对着大海喊出了心底的思念，他说是思念，而不是想起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别的什么都不会去想。 故事说完， 我们总以为某些最开始的陪伴是感情是爱，其实是执念。所以安东尼和小英做了最后一个关乎于友谊的手势，从此不再说起爱。也许我们对于爱有成千上万个理解和解释，但是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是真的存在的，这一支我们久违了，来自方大同。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上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之亲吻的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的放手，能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 生活的光景在这样一首歌里，在这样一首经典翻唱歌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对吗？相信每个人都听过王菲的这首代表作《红豆》，但是不同于她，方大同刚才对于这首歌的翻唱，用到了爵士的风格，用到了很多真实的乐器，比如你可以听到很细腻的吉他滑弦，包括爵士的离调和声，还有它独特的唱腔，都让这首歌有了另外一种味道。怎么样，今天我再来和你一起听。又大了一岁的我们，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份红豆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呢？是不是对于很多的爱有了独特的理解？今天的话，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聊天室里说一说，你觉得爱是什么？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这个图标，就可以进入到当中。谢谢五号线又带来了专业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天干物燥，各位请注意补水润燥。夜间扩散条件转差，明天早晨东南部的能见度会比较低，各位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也关注路况以及及时的预警信息。叶琳说，爱是无声的陪伴，是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为你粥可温，是共度余生的岁月长情。欢乐咖啡时光说，是爱自己，爱家人，爱工作，珍惜友情亲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好。理解很深啊。赛克乐队永远给我们制造着快乐的这种律动，很复古的一种浪漫的场景啊，让我们感受着一种快乐释放的感觉。他们对于爱好像更加的轻松和乐观，

就不成为寂寞。 这是一支来自台湾的年轻乐队，名字叫田约翰。他们很擅长这种很轻快小品式的旋律，而且揉进去很多器乐声响以及风格元素，很内敛，很温柔。你听，呢喃的声音，对吗？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2022年，我要带各位继续来深度的去聆听歌曲背后的那些歌词。我在前一段时间是看过田约翰的一次专访，成员说他们的这样一首名字叫《城市的浪漫运作》的歌曲是一首反讽的歌曲。讽刺的是什么呢？城市的节奏。他们说人们很习惯这种很快节奏的生活，然后忽略掉身边的人和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是用甜甜的旋律，甜甜的唱法来表达。后来在找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地去看了一下歌词。人们擦身而过，一个笑容都嫌蹉跎，应付谁的问候成了最日常的荒谬。这城市匆忙的闪烁，没有人停留，天真如我还期待某种等候。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惊到了，你知道吗？原来这首歌真的是有深度。而在此之后，我也对于浪漫这两个字很谨慎。你想，如果浪漫是会给人带来不一般的感觉，是那种不安全的感觉，那么生活在快节奏中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体会浪漫呢？这一支来自莫文蔚和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总有星光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 笑我的落寞。

脚步太遥远，让结局悲憾写下了句点，为何不放弃是过往云烟，想要遗忘怎么反复过前，往哪里找安慰会简单一些， 像很少给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来唱主题歌，但是每次献声，很多人都在他的歌声里有了太多的感慨，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哈。那他的歌声跟吴子云之间的那种文字之间，还有在音乐上发生的那种化学反应，我觉得是可以穿透声线带来的一种怅然感的。有多少人在这音乐的虐心之后得到了抚慰呢？半句再见，这首歌表达的是对过去很遗憾的一种告别，而这首歌所在的，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叫六弄咖啡馆吧，里面的主角在这首歌里也是对应着各自的那种很曲折的际遇，就算没有好好说再见，也希望长大以后自己能够回过头去，去安慰一下那个懊悔的自己，去摸摸自己的头，告诉自己不哭。北京时间15:43，各位此刻守候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这一首不知道你是否喜欢。 Words, you take away the hurt, and it'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to feel it all. You got away with me, you put me in my place when I'm petty. Give me what I want when I'm ready. Always hold it down. Anybody else, I'd be gone by now.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much you want my love pour out. 我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已经沉醉在了这样的调调当中呢。这个主唱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都是俄罗斯犹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父母是用古典音乐来养育他的，而他呢也自己对九十年代的一些音乐和歌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一些合唱团来唱歌，好像现在看他的作品就已经十分成熟了，看不出一丝的稚嫩，对吗？我们在刚才的这首歌里其实是会有一种浓浓的那种怀旧的情绪的，那我们继续来延展这样的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七十年代的一首有关于 Twin 的歌？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wing of this mansion. What's happening?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So if you're trying to lay in this song,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怎么样，有了刚才来自 Alina Barros 带来的 More Than Enough 之后，有了他的铺垫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是不是更有感觉？ Leave the door open. 我想我们会如此喜爱这首歌，就是因为70年代的 Soul Train 以及他的音乐太过经典。你喜欢这种丝滑入心的复古灵魂乐吗？音乐透过电波在你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体验，对吗？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今天在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跟我谈了那么多有关于爱的感悟，爱的体验。 The fallen leaves